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42集，结盟三。公主府已经很久没有客人前来了。自从两年前谢景行战死沙场的消息传来后，荣信公主就大病了一场。后来痊愈后，好似落下了病根，连皇家的场合都极少出席。离开公主府出门的时日越来越少，甚至连有人拜访也是称一律不见。谁都知道，这是因为谢景行死了。荣信公主一生无子，唯有对这个侄儿是当作自己儿子看待的。原先谢景行在世的时候还隔三差五地去公主府坐坐，后来谢景行战死，荣信公主又是这么个古怪脾气，这几乎是门庭冷落了。今日公主府上却来了一位客人，在外头扫扫的丫鬟是公主府伺候的老人，一眼就瞧出了马车上坐着的姑娘两年前来过公主府，当时荣信公主还很热情地招待了她，是叫沈什么来着，那丫鬟却记不清了。可是通报的人没等多久就瞧见了荣信公主的贴身女官急匆匆地出来，叫那女客和身边的侍卫一同迎了进去。剩下几个扫扫的丫鬟见状，俱是聚作一团，悄声议论着。 那到底是哪家的姑娘？公主这两年可从未见过什么客人，今日竟也见了，瞧那模样，好像还迫不及待似的。大约是从前就与公主有些交情吧，难得见到这么一个。两年前她也来过的，公主当时身边的西姑姑还送她回了府宅，就是姓沈的嘛。 那最外头一个劲儿的回忆叫什么的丫鬟突然灵光一闪，一拍脑袋道， 我想起来那位姑娘的名讳了，那姑娘不是威武大将军的嫡女沈妙吗？ 众人先是恍然大悟，随即目光又变得精彩万分。他们自然是认得沈妙的，最近在定京吵得沸沸扬扬，失踪三日不见踪影，沈信甚至愿意以万两黄金奉上救人，众人都揣测沈妙定是遭遇了不测，未曾想到这个眼下谈论的重点居然就这么出现在了公主府。沈妙来公主府做什么？沈妙坐在正厅里，丫鬟们过来给她上茶上点心，只是到底还是能够察觉到一丝不露声色打量她的目光。沈妙坦然接受了，若是有人认出他，自然奇怪他眼下为什么会出现在公主府。可是没办法，就如同谢景行所说，他现在独自回府阻挡不了流言的发生，得找一个位高权重说话又有信服力的人为他证明。上次的花灯节荣信公主替他证明一次，这一回还得要荣信公主帮忙。没办法，荣信公主为人正直磊落，公平到有些不近人情的傻人人都晓得，如果是从荣信公主嘴中说出来，的确是不会有人怀疑。片刻后身后传来脚步声，沈妙回头一看，被女官搀扶着的荣信公主正缓缓走来。沈妙不由得一惊，来人穿着秋色薄罗长袍，外罩斗篷，大约是面上也上过脂粉，可是还是掩饰不住的衰老憔悴。上一次两年前沈妙见着荣信公主，她还是一个颇有精气神的妇人，如今却像是一夜之间被抽走了灵魂般，让人看着竟是有几分心酸。便是前生沈妙到了最后，荣信公主已经真的年华老去，也不见有此刻的面容憔悴，而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，沈妙心知肚明。看来谢景行战死的消息对荣信公主打击极大，两年时间竟然就憔悴成了这个样子。她 他起身向荣幸公主行礼。荣幸公主见着他，倒是露出了一点怀念的神情来，嘴角也带了一些笑意。 两年未见着你，端出沈将军走得急，本宫还来不及让人给你送些辞行礼。你回京的时候，本宫又着了风寒，朝宫宴也未曾去，倒是一直没有机会跟你见上一面。 他在桌前坐了下来，示意沈妙也跟着坐下。沈妙微微颔首，是该有臣女前来拜访的。 之前我就知道你长得好看。 荣幸公主笑着看他， 眼下见你倒是应了本宫心中的念想，自小就是个美人胚子，如今越发的出众，说本宫那侄儿还在世上。 他的声音慢慢低下去，眸中闪过一丝痛色，却是说不下去了。沈妙也不知道说什么的好，倒是荣幸公主自个儿又笑起来，说道， 本宫总是说这些让人觉得不高兴的话，每次都劝自己不要再想了，可最后却又总是想着叫你跟本宫一块儿不高兴，你也是难过的。本宫光顾着自己难过，却不想想你听的是什么感受，真是本宫的不是。 荣幸公主骨子里那般强硬的人，竟然也会对人致歉，沈妙心中有些诧异，更多的却是同情。谢景行的身份是不能同荣幸公主说明的，可是在荣幸公主看来，陪伴了多年的侄儿就这么死在战场上，还是死得如此凄惨，心中的沉痛可想而知。荣幸公主笑道， 你的事情本宫都听说了，放心吧，两年前本宫帮你，这一次本宫自然也会帮你。 沈妙只说自己是被歹人掳走，却因为离临安侯府较近，被谢景行原先的贴身暗卫给救了。因着谢景行的暗卫曾也见过沈妙，才施以援手，但是就这么贸然回沈家，只怕会引起流言，还得请荣幸公主出面一番。只要搬出谢景行，荣幸公主总会变得格外宽容。加之那个所谓的谢景行从前的暗卫是真的有谢景行赐给他的令牌，荣幸公主亲眼见识过后便也不再怀疑了。加上她本来对沈妙就颇有好感，这个忙自然是爽快地应承下来。 臣女多谢公主殿下，每回都来麻烦公主殿下，臣女实在愧然。 你这算什么麻烦呢？ 荣幸公主苦笑道， 原先锦行在的时候，但凡犯了错总喜欢往公主府钻，哪一次惹的麻烦不是比天大，也没见他有一丝愧然。原本想着本宫就当是做些善事，等本宫老了就换本宫给他找麻烦，谁知道。 荣幸公主笑得有几分难看， 如今我倒是想让她再给本宫找找麻烦，却再也等不了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